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糖尿病的发病率连年上升，由它引起的肾衰竭、中风和失明等并发症足以击溃一个人。2018联合国糖尿病日，北京外语广播特邀中华健康快车糖网病免费筛查防治公益项目专家，带你认识被遗忘的糖尿病并发症——糖网病。健康生活，让生命如花绽放。避免糖尿病并发症，让生命如花绽放。您正在收听的是联合国糖尿病日，北京外语广播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特别节目。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北京时间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直播的观众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北京外语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戴蔚然，非常高兴呢又在这个时段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是外语广播一个关于世界糖尿病日的特别直播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呢就已经就糖尿病这个主题啊做了很多的报道，有人说呢这是一个35亿人都要关注的日子啊。的确说起糖尿病来，我想大家呢都不会陌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似乎做很多事儿啊都有一个这个担忧啊，比如说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日常生活的饮食该注意什么呀。而在我们周围呢，似乎糖尿病啊也是一个最让我们感到好像时时刻刻呢在威胁现代都市人的这种健康状况的一个隐形杀手啊。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有三位专家，看这个样子大家就会发现啊，是我们医学界老中青三代的组合啊。我们想请三位呢先跟我们的网友跟我们的视频观众们来打一个招呼。好，三位专家，那坐在我身旁的这位健康老人啊，对，他是原卫生部部长、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前理事朱庆生先生，您好，欢迎您的光临，我们很荣幸请到您。 各位听众观众好。 嗯，好，那么这位呢，一看就是非常富有临床经验、年富力强，来自北京医院的眼科主任戴宏医生，您好。 大家好。 那这位年轻的大夫呢，是从柳州远道而来，专门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柳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刘金济医生。 大家上午好。 今天的北京呢，应该说天气并不是那么好哈。这个刘医生初到北京来，印象怎么样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天气挺好的， 天气挺好哈，机场航班起降都是正常的。那么今天呢，是中华健康快车国际糖尿病日的一次特别直播啊，请到三位专家来，我想呢，我们会有很多关于糖尿病的预防认识，尤其是糖尿病呢和我们的视力健康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话题呢，想跟网友们来共同探讨。我想首先请教一下，朱部长啊，您呢在中华健康快车从事了很长的一个基金会的工作啊。我们都知道中华健康快车呢可以说是中国医学慈善的第一张名片了。那这列火车呢开到了中国的偏远乡村啊，给众多的贫困百姓做了免费的白内障手术。那么这些年呢还曾经开出国门到越南到斯里兰卡都进行过白内障的手术，也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呢带去了光明啊。那么白内障手术，从一个关注白内障的中华健康快车，到现在呢，中华健康快车开始关注有与糖尿病相关的视网膜病变的这样一种疾病了。这里面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一个变化过程？您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健康快车是1997年，由香港回归时候啊，给内地啊赠送的一份厚礼。这个到现在 已经有21年了。21年来，应该说健康快车啊，这个在全国除过北京、上海、天津或香港、澳门、台湾以外，所有大陆的省份我们都去过了。 嗯， 这个在这21年中，我们做了20万贫困地区的白内障病人。应该说，在这个21年的工作中啊，我们感到这个通过健康快车这一种慈善形式啊，对改善贫困地区的人们的健康状况啊，改变缺医少药贫困地区啊，因病致贫啊，因病返贫，特别在眼科方面啊，防盲致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除了白内障以外，一些病人啊有这个眼底的视网膜病变，而且这个据现在啊世界糖尿病联盟的统计啊，中国现在有这个糖尿病人1.1亿人， 就是已经确诊身患糖尿病 的，对啊，身患糖尿病的病人，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准备后军， 对啊，这个但是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讲，只有46.4%的这个病人啊是得到确诊的，那就是说还有50%多一点的病人啊，也就在全国也将近6000万人啊，不知道自己啊患有糖尿病，特别是啊这个糖尿病有一个很大的危害啊，就是糖尿病一旦发展到糖网病，造成啊一种致盲的危险，而且我们很多人啊不知道这个糖网病，知道眼睛的视力啊明显受了损失，甚至失明，才到医院检查，才或者通过我们糖网的筛查，才知道自己患上了糖尿病。所以说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啊对于我们这个糖网，这也就是这个眼睛的损害啊，现在很多百姓啊还不太了解， 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而且它致盲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这种致盲是不可 逆转 的，它是无法再经过治疗恢复这个视力的。 那正是中华健康快车在这21年的一个贫困边区为这些贫困百姓做白内障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大量可能是因为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然后导致了致盲的这个情况，也因此呢引发了你们要把这个糖网筛查纳入到中华健康快车慈善行为的这样一个举措当中。 是的， 嗯，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白内障的治疗过程中啊，我们的四列健康快车在全国发现这里头，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工作，从2014年开始，启动这个项目，糖网这个筛查项目，到现在2018年，我们现在在全国已经筛查出了，经过这2年多，这个筛查出了这个6474名。是6400。 那也就是说有很多的患者觉得自己老眼昏花了，但是没把它跟糖尿病结合在一起。 这个我刚才讲的时候不是，是4674名。 4674名。 我们一共筛查了这个我们12.5万人，这里头啊有4676名啊是这个患有糖尿病这个比较重的这个糖网病，这个属于这个严重的需要手术的，而且发展下去会致盲的，这个占到我们总筛查人数的3.71%。 好，那今天呢是11月14号联合国糖尿病日啊，刚才呢是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前理事朱庆生先生呢，来给大家介绍了当前啊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状况，以及呢有很多患者发现自己老眼昏花了，但其实可能并不了解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一个并发症啊。那么也是呼吁大家来关注自己的体内的一个这个尿糖指标，然后来关注呢身体的一些隐形的变化。好，刚才呢我们谈到了糖网这个名词啊，可能有很多朋友感到很生疏和陌生啊。我想请教一下来自北京医院的眼科主任戴红医生啊。那么在您的这个临床的诊治过程当中，您觉得因为糖尿病而导致的这个眼科疾病啊，您遇到的这个案例是不是很多？是不是这种很多的公众依然对糖尿病和眼科疾病间的关系的认识还是很缺乏的？ 刚才正如朱部长所说，因为现在呢我们国内就是我们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当中，在城市人口当中致盲的主要原因已经从我们过去的白内障转变为我们的糖网病变或者是黄斑病变，所以呢糖尿病引起的致盲呢现在是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白内障呢它人口中这个发病率很高，但是呢它是可以治愈的，但是糖尿病的引起的这个致盲呢到晚期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不可以治愈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早期的预防、早期的控制、早期的治疗啊，这个是一方面。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手术病人当中，现在呢糖网病变占到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现在对我们主要的一个致盲的治疗的主要的任务之一，也就是说糖尿病引起的糖网病变，那这个方面已经是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影响的这样一个因素。 我今天也是看到了一个报道啊，它有这么一个说法，请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一位专家说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成为目前工作年龄人群第一位的致盲性疾病。这个说法您觉得是如何来看待呢？ 它是这样，就是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因为它主要的是发生在中年以上的，那么和糖尿病病程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国内现在糖尿病病人患者的增多，那么它病程的延长、寿命的延长，所以呢它发生的这个比例数和它的人数相对人数是增加的，所以呢已经是成为我们中年以后，因为糖尿病的发生呢主要是在中年以后的病人当中，所以中年人群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对我们中年的致盲的这样一个疾病当中，主要的还是以糖尿病这样的一个为主的，所以呢这个说法现在在我们城市人口当中已经是成为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在您的临床诊治的过程当中啊，您觉得广大的患者有没有把自己可能觉得哎视力不好跟自己的身体状况跟糖尿病结合在一起，这个意识有吗？ 现在呢这个意识它不足。现在在我们的这个临床当中有很多的病人当中，或者是有相当一部分病人他是由于眼睛不好或者是看不见啊，再到眼科来检查，再回头发现哦，你这个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再去内分泌科检查以后再确诊是糖尿病。这也就说明了呢，在我们这相当一部分人群当中，他并没有认识到第一糖尿病，第二呢可以引起眼部的这样的一个致盲的这样的影响视力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对于这个方面的这个宣传，可以对于这个方面的这个宣教普及工作可能是不足的，所以呢从我们临床医师角度上说应该大力的这样的一个进行一个宣传和教育。 这个另一方面，我们的医院也存在这么一个缺陷，因为糖尿病是一个全身的内分泌的疾病，是内科的看的病，而眼科嘛视网膜病变呢是一个眼科的病，我们的病人往往是在内科看了糖尿病啊，但是没有到眼科了解眼科的情况，或者眼科检查了视网膜有变化，跟这个内科的联系上、沟通上、协调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样也使这个病人啊这个一些病情啊没有得到及早的诊断或治疗，所以这个在我们医院的管理上如何这一方面进行改进，应该是从健康快车我们这方面开展这个项目啊，对于如何加强 内科跟眼科的沟通，建立糖网中心啊，来这个建立叶片中心，然后及早的发现这个糖网膜视网膜的病变，哎，及早治疗，加强这个科室之间的沟通啊，或联系啊，为把病人的一个全身病或局部的变化很好的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健康快车这个糖网项目筛查的作为试点或者推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刚才朱部长说的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因为这种病变得了糖网病变变以后呢，它是两个科的这个共同来管理，所以呢，这个两个科的联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也正在做和内分泌科这些两个科的这样的一些联合，这样的一些联络，那么这样的一个就主要的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怎么能够更方便的给病人的一些这个治疗上面的这个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和得到呢有效的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才朱部长还有像戴宏主任都谈到了哈，糖尿病和视网膜病变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很多人老眼昏花了，以为是自己视力不好了，但是可能忽视了它跟自身糖尿病跟尿糖升高的这样一种关系啊。但是呢，我觉得在都市当中，像戴主任您接触的病人可能比较多的是来自于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大城市的病人啊，他们可能这种防患的意识会强一些。那比如说像来自柳州的刘经济院长哈，在您的临床治疗过程当中，在您对医院的管理过程当中，您所接触到的柳州附近的这个当地百姓，他们对这种之间的关系可能了解的就更少了，是吗？ 对，实际上就是刚才像那个戴主任说的，糖尿病病人这个有很大部分这个糖尿病病人都是到了后期，这个视力下降了，或者是视力受损了以后，才会到医院来看眼科。所以说我们在糖网项目筛查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个仅仅可能只占大概10%的病人会主动这个进行眼科的检查。那么呢，绝大部分的病人，他是在糖尿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他是不会来主动进行眼底的检查。 这一点和我们国外的发达国家的这个居民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在国外呢，或者是发达国家，或者是说有知识的这个老百姓当中，患了糖尿病，一定要定期的在眼科进行检查，因为这个是一个定期，这是一个长期的。但是我们国内呢，现在缺乏这个方面的这个知识，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也其实给大家给广大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呢提了一个醒，也就是说，糖尿病呢它不仅仅是内科的毛病，它是涉及到多学科、多器官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所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并发症，说明了。在这个眼部的有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以后呢，说明了全身的这个已经开始了它的小血管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的这个，也提示了它的病变的程度呢，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并发症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这个对全身的治疗，对全身的疾病的判断，也是一个提醒。 那我想呢，所以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格外的有意义了啊，也是提示正在通过视频、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关注您或者您周围的朋友他们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相关的病情的变化，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对于视力的一个影响啊。那刚才呢，戴主任您谈到了在发达国家，可能人们对于糖尿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的症状，它的这个普及程度啊，或者说医生对于这种临床情况的掌握呢，可能都更加精准一些哈。我也记得曾经看到过中华健康快车在几年前曾经介绍过为了能够培养出更多能够辨识出这个糖网病的这个片子的大夫哈，曾经和英国的一个科研机构进行过合作，来培训中国大夫怎么样能够通过辨识这个糖网筛查的这个片子来获取糖尿病的相关信息，您能做个介绍吗？ 这个这些年确实在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治疗过程中啊，我们也多次请了国外的一些专家，包括英国的，这个澳洲的，欧洲的，美洲的，包括亚洲的，日本的，香港，台湾都有专家到国内来进行教学或交流。这个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是一方面提高我们在白内障治疗防治方面的这个水平， 嗯， 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现在就是觉得这个糖网病啊，视网膜的病变啊，对于这个人的这个眼睛的失明的损害更大， 嗯， 所以请这些专家来啊，来帮助我们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所以现在这些年我们请国外的这个专家跟我们国内一起努力，在全国这个21个省啊，我们已经建了40个这个糖网的阅片中心。 嗯嗯 啊，这个 阅片中心就是、 哎、这个阅片中心 来看， 这个就是说、嗯、负责对于这个对眼睛上有怀疑的，或者是我们已经患了糖尿病、 嗯、 普遍进行筛查的，进行眼底检查、 嗯、 从中筛查出有病的这个视网膜病人、 嗯、 这个对于视网膜有变化的病人，然后把它及时进行治疗、 嗯、 重的要推荐到手术科室眼科、 嗯、 进行手术、 嗯、 啊，这个建立这21个省，我们这几年来到今年的10月份吧、 嗯， 这个40所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我们这个糖网中心， 嗯， 同时啊，在这个基础上，还在中央一级啊建立了5个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等于是中央一级的这个核阅片或这个核实的这么一个啊中心， 嗯、 就是说只有各省的这个阅片中心或者我们培养的这个糖网中心解决不了的有泥丹的病例，把它上传到中央这5个糖尿病这个阅片中心啊、 嗯、 来进行鉴定， 嗯， 最新啊最后确诊、 嗯、 是不是， 嗯 啊，所以这方面来讲，刚才我讲这个数字，所以到今年的10月份，我们已经筛查了12.5万人，啊，这个其中啊发现4676名啊。是比较重的啊，已经进入3级的，需要手术治疗的病人。 嗯，那么戴宏主任，在您平时和大夫们的接触当中哈，刚才谈到了这个阅片哈，对于普通患者来说，这个阅片的含义是什么呢？现在这个大夫看这个眼科医生看这个片子，是怎么样来不断的来提高自己的这个看片的经验和技术呢？ 是这样，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我们诊断呢，我们是要靠着我们看眼底来进行诊断。 嗯， 那么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我们用眼底镜，我们大夫面对面的去把病人散瞳去做检查。 嗯， 另外呢，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眼底照相， 嗯， 或者是照影，那我们来确定，来判断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的有几级，是到哪个期。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治疗用什么方法来进行预防或治疗的一个依据。所以呢，眼底的分期或者是病变的判断的程度，这就是给我们治疗当中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依据。那么这种呢是靠着我们眼底照相或者是我们眼底照影来进行判断的。所以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眼底照相的相片或者是照影的这个底片，那这个叫我们叫阅片。那这个呢是我们眼科眼底医生的一个基本功。那我们的当然在大城市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当中，它不成问题，它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呢，最关键的是在下面的地区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阅片的这些技巧能够在基层的医生当中他能够掌握，那这就是一个主要的关键。所以呢，健康快车它不仅仅是做了一个普查，更重要的呢，它是在各个地区分中心培养了基层的医生来进行做这个，就是进行阅片。那当然它阅片当中我们要进行审核，进行培训，所以呢我们说有中央一级的这个培训的这个基地，那么还请了这个国外的很多的专家来帮助我们，来帮助中国医生一起来给下面各个基层的这个分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呢来进行阅片。那么这样一来呢，这能使大家的提高，才能够使它的阅片的广泛性、准确性得到一个广泛提高。这就是刚才所说，朱部长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 不仅仅是自己去做健康快车做了，它更重要的呢是给我们这个每一个基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培训， 嗯，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好的，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在汕头的国际眼科中心糖网病筛查防治办公室主任张桂华先生啊，就要请他来谈谈他们如何通过这个糖网筛查呢帮助当地的这些糖尿病患者更好的来保护自己珍贵的视力啊。那戴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刚才呢昨天呢我们的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也就糖尿病的一些防治知识呢跟公众征集了问题啊，那么在谈到糖尿病与视力健康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有网友给我们留言，他就说，那我怎么知道糖尿病是不是影响我的视力了呢？我怎么去检查呢？我怎么来防治呢？这可能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您来做个解释好吗？ 第一就是说，糖尿病呢，它这个引起的并发症，它第一它是和它的病程有关系。 针管 如果病程时间一长，那么我们说这个得糖尿病的可能性就越高。 传入海外。 第二呢，它是和我们的糖尿病的病程这个控制程度有关系。 成为维多利亚 控制得很好，那么这样得并发症的可能性很小。那么我们说这个控制得不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得并发症的可能性就会很大。那当然更重要的呢是和我们的影响了我们的视力了，那影响了我们的视功能，比如说视力造成了这个下降，造成了视功能的下降，那么这个就是。所以呢，那当然如果说到造成视功能下降的这个程度，那么它的病变的程度就已经非常重了。所以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当中，所以对糖尿病患者，只要是诊断的糖尿病，应该我们是定期的要检查，眼部检查，那这是我们说第一个，就是和他的病程是有关系的，和他的控制程度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会影响视力，也就是说在前面没有影响视力之前，实际上他已经开始有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这种时候呢是患者是感觉不到的，那这种是需要他我们要进行到医院里面进行检查。所以筛查当中其中的意义之一，就是把我们这些没有症状的已经得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或者是有风险的要得的这部分人，把他筛查出来，把他控制住，把他让他呢要更加严密的在我们眼科医生的监督下面，那么我们观察他的病情，这就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嗯，好，下面呢我们就要把电话打到汕头国际眼科中心糖网病筛查防治办公室啊，张桂华主任呢将与我们进行连线，来介绍当地糖网筛查的情况。好，我们把电话切进直播间。您好。 您好。 哎，您好。 您好， 张主任啊，我们正在直播间里热烈探讨糖尿病与糖网病筛查的关系哈。那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你们当地目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当地的话，我们现在也有跟就是隔壁的综合医院附属二院的内分泌科合作，就是他们那边有内分泌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会直接转诊，或者是我们在他们的内分泌科也放了眼底照相机，还有按照健康快车的这一套筛查系统，对病人糖尿病的患者进行筛查。当然我们也有进入社区去筛查一些病人。 嗯，那么目前的健康快车的糖网病筛查都是通过阅片量大，而且又很集中啊。那么你们目前大概这个阅片量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在一期的时候，我们阅的大概有10000多，现在一年的话可能也有几千例。 嗯， 一年大概4000-5000例。 一年4000-5000例。嗯。 对， 嗯，那么在这个阅片工作，从这个糖网病筛查这个阅片工作开始展开到现在哈，您个人觉得它对于你们当地这个整个糖尿病人视力的保护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 嗯，是很明显就发现了一些需要紧急治疗的一些病人。 嗯， 那这些病人经过我们及时的转诊啊，打激光治疗，还有就是甚至手术治疗，避免了大量的糖尿病患者失明。还是起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防盲。